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 嗰段片就无关噶。 嗱，嗰段片就搞错咗嘅，咁即系讲，即系闹呢个我哋啊游 B B 嘅所谓啊 Sina 吓，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Gina。 唔再讲啦，因为上个星期讲噶啦。 好 嘅，头先都要解释翻头先嗰段片啦，唔系代表我哋立场啊，我哋系唔赞成头先嗰位 嗰八婆。 八婆啊！ 八婆，屌你唔好讲啦！头先讲嘢个八婆啦，屌你秒咗秒就想打柒佢啲乜嘢我？ 啊，嗰、那个婆婆。 好啦，嗱，喂，我哋闲话休题啦，我哋一进入正我头先都我哋话唔够时间啦。好啦，咁我哋就嗱，搞完爱国旗，嗱都系一个系列里边嘅系嘛？爱国旗系列，咁就呢个系台北站嘅， 系 咁啊，第一站就南京，第二站台北，咁好啦，翻翻嚟香港啦。 香港咧就系十一月十二号， 系 嗱。点解喺香港作为一个压轴？ 系 呢个美展咧，主要就因为 系啦，国父喺呢度， 孕育呢个革命思想就喺香港啦，所以能够喺香港作为一个完结篇咧，系一个好好嘅构思嘅。 系 咁，所以我哋感觉到咧，就系呢一个都系我哋嘅希望，能够又再一次再接再厉咁样，可以破天荒咧，系做到我哋想做嘅嘢。所以我哋今次就用一个综艺性嘅。晚会吓嘅晚会吓，咁、嗯、有一样嘢值得系同大家推介下啦，就系而家我哋密锣紧鼓咧，系邀请紧来自台北、 嗯、 啊中华民国嘅前三军二队、嗯，当然退一役啦， 系噶啦， 咁佢哋组织咗叫做退而帮，咁、嗯、我哋咧就系而家系申请紧佢哋嚟香港做一个、嗯。表演花唱，粗唱花式表演。 因为退咗伍，其实点解仲要申请嘅？ 因为你喺香港公开表演咧，无论你收钱或者唔收钱，都一定要攞呢个工作签证。 哦，呢、這个我又系台湾必须要出境要申请，系香港呢边表演个申请嘅。 咁嗱，我相信如果有去过台北， 嗯 哼，国父纪念馆、忠烈祠，特别忠烈祠添。嗯或者中正纪念堂都睇到，我哋儿队嘅表演咧系出神入化，同埋咧 而家今次嚟嘅就系呢帮人啦， 系啦，冇错， 退役嘅， 退役嘅，所以我哋咧呢一个系我哋最大嘅卖点，喺、嗯、香港从来未试过有一个咁样公开嘅表演。 喂，嗰啲枪入口有冇问题咧？虽然嗰啲系儿队枪啫， 我哋而家。我哋做嘢都系依法办事嘅，咁、嗯、我哋遵守香港法例嘅， 好似依法治国咁啊！你讲到， 我哋吓、啊、一定系遵守翻守法，遵守翻吓、啊、 本地法例， 香港嘅本地法例啦。咁我哋咧就透过我哋法律顾问咧，系我哋好难得有个法律顾问帮手吓。我哋而家系向有关部门嗰度申请紧嘅，我哋希望能够顺风顺水、 嗯， 可以令到香港嘅。同胞可以有機會睇到呢 有你申請幾多人嚟啊？ 十五個， 哇，都好大陣仗喎！ 係啊，唔少錢噶， 即係錢，又係撇開錢唔計啊！但係你 唔係因為機票食住啊嗰啲都要錢， 呢、這個真係呢、這個唔撇得開，大佬。 又撇開，因為最主要就係話，即係嗰個精神意義係好大， 冇錯冇錯。 因為嗱，去過台灣嘅朋友咧。都知道台灣最出名就是耍花槍噶啦，係咪？咁呢個耍花槍如果能夠親身喺香港能夠做到嘅話咧， 呢個係一個 喺橋界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鼓舞。 係，算算冇錯先咯。 咁當然啦，即係哲龍佢哋喺某啲場合，我哋都即係都有見識過佢嗰啲花槍儀式啦、手飾啦。咁但係嚟講咧，即係始終都係唔夠呢一幫咧，即係嚟得真實嘅， 嚟 得 真實嘅。 你正規噶， 正規噶，咁所以即系嗱，當然即係有啲人質疑就 係，屌你唔好講咁多廢話啦，係得啦， 又廢話啲 知啦，屌大佬知噶啦， 繼續講埋先， 即係呢個程序咧，即係所謂免費表演都要申請工作證咧，就係香港一個法例嚟嘅，以前我哋 得啦，請 啲球隊嚟都係免費嘅， 明曬明曬明曬，好啦，咁佢仲有咩賣點？ 另外一個賣點，另外咧就係如果大家夠之前咧，都有睇過香港有一隊。古乐队， 哦哥， 啊，古乐队好巴闭， 帕加斯， 系帕加斯，就代表香港去呢个美国参加呢个古乐比赛，攞咗冠军， 系， 哇，呢个又系当时佢又话香港冇地方啊操练啊，但系真系又系， 因为我同阿宋兴咧，旧年年底咧。 就做一個製作公司的一位老細，咁佢六十大壽，咁啊揾我同阿宋兄做司儀，都係請到呢對咧。就嚟做呢個表演嘅，咁都係好好掂嘅， 好掂， 好精彩， 好精彩。因為佢哋都係又係民間組織嚟嘅，咁如果能夠有機會佢哋能夠喺一個麥花臣場館表演咧，我相信我哋今就話炒開少少啦。今次我哋嘅舞台設計咧係四邊舞台，即係換句講就係舞台中央就係一個表演台嚟嘅。咁所以咧，無論兒隊表演。帕加斯嗰個樂團，嗰個管樂隊都係咁樣嘅，係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一個，亦都代表香港響呢一個北歐瑞典攞咗27面金牌嘅跳繩代表隊。大家睇到好似摩打咁樣， 跳繩其實嗱，今日有人同我傾開啦，佢話：，香港跳繩真係好鬼勁喎， 好勁，真係。 其實咧， 確實好勁。 喂，阿曾兄。我哋好多年前已經搞台北民族民俗咧，嗰陣時已經 三十年前 已經台北已經有一隊呢啲跳繩隊，已經好超犀利啦，大佬。 即係民族添咩？係 嗰個係台北青少年民族訪問團， 所以跳繩其實就係由台北引入香港嘅。咁啊，即係未睇過咧。老實講，即係你睇當然你冇機會睇台北噶啦。你睇香港，其實佢哋所有的技術咧，其實都係同台北帶過嚟嘅。咁 都係由 都係屌咁幾條繩裏邊，又然後裏邊有幾條友又跳，自己又喺裏邊又跳繩，即係匪夷所思啦。如果俾我哋咁講啊， 花式嘅出神 花式嘅。 我諗除咗呢三個之外，譬如仲有一個屯門兒童合唱團啦，就好出名啦。另外一個舞姿集嘅舞蹈團啦，咁有一樣嘢都要值得要提嘅咧，就係我哋咧就不惜重金邀請咗一隊咧，就香港愛心音樂人中樂團。 係咩嚟嘅咧？ 呢個咧就係用一個中樂。嚟演奏國父紀念歌啊，一個新創舉。在香港我相信呢從來沒人試過呢，是我構思了一件事呢，就是他們是用不同的樂器去演奏國父紀念歌。 是多少人的樂團來的？這個 二十多人啊，因為經費問題啊， 二十多人都很大 了。那好了，跟住落嚟，我想就交俾我隔篱嘅 曾师傅， 因为咧佢哋都有一个蔡礼佛北圣曾宪权馆咧，点少得啩？ 一开始打两空翻出嚟先啦，起码。 旧年大刀队， 旧年勇士多云就大刀，就将一个军人嗰个大刀队咧，系能够系表现出嚟。 曾师傅亲自出马喎， 系啊，梗系啦。 今年又有咩搞作啊，大佬？ 今年就听下大佬曾的安排，因為個場地嗰個舞台是屬於超大型的， 都大啦。如果中間就 咁變咗，我哋人數嚟講就唔可以好似舊年咁，即係比較少人。 舊年局限咗個， 今次我哋就要求大會要求我哋起碼要有20人或者以上嘅，咁一齊去做一個表演。咁但係咧有一個好困難嘅難度，就係如果我哋要表演一啲同樣動作嘅一啲。合拍的呢，我哋要找20人同時間去， 即係對打嗰啲咁樣。 唔係喎，對打就算玩同一套路啊，我哋要找20人，找一個地方有20個人 去排練， 同埋20個人可以同時間去練習咧，都係一個困難。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就構思咗就係我哋嘅表演咧就會係分兩部分，一部分咧就會係集體嘅，咁就會係一啲比較基本啲、簡單啲嘅一啲功夫嘅一啲儀式啦。咁然後咧就會係以小組形式去分開20人去表演唔同嘅一啲套路，包括唔同嘅兵器啦，有長器械、短器械，有刀、有劍、有棍、有槍咁樣。另外亦都有啲係表演一啲實戰嘅。打拳把啊，或者各样嘢，咁即系务求就系喺三几分钟入边，可以将我哋功夫或者我哋 我冇为扬， 我冇为扬呢四个字 呢个主题 精神去发扬翻出嚟咁咯。 即係冇合孫中山， 盡力而為啦。咁都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係，都係因為個場地唔係因為操練個場地缺乏啦。如果唔係，即係我其實想象就係、是。徐克拍嗰套黄飞鸿喺嗰扎人喺个沙滩嗰度 对打嘛， 唔系沙滩 即系 喺 个 沙滩嗰度沙滩嗰度成扎嗰度，哇嗰就够够气势啦。咁但系因为冇场地去操练，咁所以都系嘥气嘅。如果有一场咁样咧，就真系冇得顶。好啦，咁啊仲嗱，咁啊据闻有啲太平岛嘅井水。嘅嚇送贈俾啲觀眾係咪？ 哇！講起上嚟咧，即係呢個真係來之不易啊！或者未講太平水之前，我想都補充一下。咁啊，今次喺外國旗嘅嘉年華會，代表香港地區去參加表演，因為除咗當地有一個有個演唱會咧，係唱老歌嘅。老歌嗰度咧有好多好出名嘅歌手啦，譬如好似大百合啊、大小百合啊、孔蘭芬啊，呢啲都係好出名嘅。咁代表菲律賓去嘅咧，有一個卅幾人嘅合唱團，哇！佢哋又好轟動喎。係啊，佢哋呢一個菲律賓僑界組成嘅培青合唱團啊，都唱咗一啲楊天星、鎮王文嘅外國歌曲啦。咁代表香港咧，就是、鍾偉明。 咦？哇！你老友記喎、 啊，老友記，真係佢只係唱兩首歌， 到星鎮屋瓦啦已經。 佢係第二個出場，第一首《夢塵的巨龍》，哇！你大家聽到嗰個節奏感，全場拍爛手掌。佢話：咦，香港啲人識唱呢啲歌咩？ 你真係睇小我哋香港。 真係，雖然嗰日咧係落滂沱大雨，濕曬，但係問題咧，啲觀眾仍然非常之熱情，係冇走到。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鍾偉明代表香港，即係都係咁講，叫為港爭光。所以我覺得咧，佢今次11月12號咧， 都要嚟啦。 喺每一個場合，佢都係主菜嚟嘅，都係啦。咁我哋梗係唔能夠少得佢呢一個民族歌曲 啦。 就算唔壓軸啊，起碼咧都有一 part 俾佢啦。咁而家佢咧就度緊點樣出場。好啦，頭先講謝公講嗰個太平島嘅井水，哇！嗰場即係呢個真係來之不易。 千里迢迢翻嚟喎， 真係千里迢迢， 又要拉又要鎖啊！ 大家好清楚，喺今年暑假一段期間。南海諸島啊，個主權就成為一個國際大新聞啦。咁太平島咪菲律賓又話要係佢哋噶嘛。咁於是咧，當時已經係陸政府啦。咁蔡總統就唔會好似馬前總統咁樣要去 登島， 登島 係 宣示主權啦。咁於是我哋民間 有幾隻漁船， 屏東嗰度咧有四隻漁船，就開咗12日航程，行咗3200公里，就去到太平島，就叫做其實咧都唔俾佢上岸嘅，就因為有特別咧就話要可以補給，所以就攞咗啲井水，啲井水真係飲得嘅。咁就送咗翻嚟屏東，咁當時咪又係都 洪秀柱接船嗰時都飲啦， 有飲啦，係啦。咁所以喺10月10號嗰個外國旗嘅嘉年華會咧，即係袁國富就係卓飲 井水 太平水 排隊啊，都排曬上 落。咁而喺現場咧，就有一個攤位就係俾我哋民眾咧係飲太平水。每人有一個杯仔，可以走即係飲高粱咁上下啦，高粱咁上下啫咁啊排隊，哇！原來成場咧最轟動咧， 最高潮就 係 呢度， 最長龍咧就係嗰度啦。 你咁早知唔使搞咁多嘢啦， 不原來只係飲井水，原來淨係一個咁樣已經夠曬噱頭。咁我哋又靈機一觸話，咦？喂，冇理由台北可以飲呢個太平島嘅井水。喂，香港辦一個壓軸嘅，我哋冇理由冇呢一個，所以我就話即刻，宋生，喂，你唔好俾咁多人飲曬啊，攬翻啲先，攬翻啲，於是我就帶咗一啲翻嚟， 部分翻嚟， 帶一部分翻嚟，咁我就喺度考慮緊咧，就話 我哋香港就未必会饮，咁就谂住咧就做一个 樽仔， 樽仔就真系希望能够咧人手入场有一支，就系真系 象 征式象征式嘅 纪念。就算酒版一人一支好多嘅， 唔会咁多， 仲要细个酒版啦，大佬， 你唔会装满啦，唔系，即系呢支真系来之不易， 系嘛，真系， 即系来之不易。 你想去攞想去买都冇噶嘛， 冇得卖，真系冇得卖， 系嘛。 嗱好啦，咁啊嗱，各位觀眾們啦，或者各位聽眾們咧，咁你哋知道啦，咁即係每人會有一支咧，就嗱有節目表演啦，係嘛？咁啲節目頭先都聽過，都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咁 即係唔係咁容易睇到咯，係嘛？ 好啦，咁另外就每人會有一支好細樽嘅太平島嘅嚇，即係孤園喺幾千里外嘅一個太平島嘅一啲井水啊，即係話呢個咧就俾呢個國際所謂仲裁法庭咧就話呢個招。咁咧就啲漁船去證明呢個係島，島上面有水，咁所以攞咗啲水翻嚟咧，咁而家咧就俾我哋香港我哋自己啲朋友咧就可以啊， 珍藏 都珍藏一支仔 啦， 咁每個即係入場觀眾都希望能夠有一支啦，即係我希望嗰啲水剩翻落嚟，仲可以每人裝到少少啦。 我想請問啦，咁大家我哋啲網友上嚟睇咁點啊？ 刚才是不是有张海报 又找你又 PM 你 刚才有张海报呢就有晒大家看到这个海报呢就是有那个 查 询电话咁可以打去香港中山学会 2395-1238 登记你说拿几张飞因为啲入场券呢就免费嘅咁就先到先登咁所以呢即係同埋就算你拿到飞嗰日呢都係入场呢都係先到先登因为座位有限 即係不設座 不設劃位嘅，我哋劃位咧就有劃開嘉賓，即係嘉賓同埋一個觀眾席啦。 即係總之就你攞到飛咧，都要預早去排隊入場，又不設留位。OK， 冇錯。 咁啊， 即係冇揾，即係唔好揾條毛巾就屌你牙三個位嗰啲啦。 係，當然啦，你 PM 揾謝工咧，就可能都係冇噶啦，可能都係冇噶。 揾阿宋工啦，咁就 咁啊，都一樣啦， 都係一樣。 天天男觀眾咧就 PM 謝工啦。 係 嗱，咁舊年經驗啦，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就頭先講到啦，就先到先得。咁但係因為嗰個場館咧就有嗰個入場嘅時間要求嘅，就唔係話你三分鐘嚟到俾你入場噶。咁希望咧大家排隊嘅時候咧，稍安勿躁嚇，希望咧就大家即係守秩序啦。 我哋啲觀眾朋友都好守秩序啦。除咗呢樣，因為時間就唔多。嗱，除咗呢個天下圍攻呢個晚會之外咧。仲有一個晚宴嘅喎，係咪大哥？ 我哋就響11月11日，因為會來自唔同嘅海外僑團代表或者呢個大陸嚟嘅代表咧，佢哋都會嚟香港參加呢個活動。咁所以我哋響11月11日晚咧。都有一個歡迎晚宴，係咁呢個歡迎晚宴就喺倫敦，咁咧都係因為剛剛嗰段日子咧就係中山學會，中山學會一個就職就兼埋我哋呢個歡迎晚宴啦，咁樣 夾埋一齊做， 係夾埋一齊做啦， 同一齊做啦， 餐費幾多咧？ 免費。 咁啊，呢個 謝工你 撐斷啦， 你頂住啊！ 佢又準備賣樓， 即係免費 PM 我， 你又準備賣樓， 200蚊張餐券係嘛？係200蚊張餐券，咁就即係如果需要 嘅咧，就打埋中南會 飛啦，係 啦， 一樣可以揾阿謝工啦。 唔係當然你可以揾我，當然揾我啦 ，PM 我咁我都可以為你服務嘅。 謝工先錢後貨㗎，唔該嚇。 都係㗎，都係㗎，你 唔係要賣樓啊？又 係啊， 賣咗好多層樓。好啦，大佬，嗱咁啊，即系嗱，我哋都一连串活动啦，咁啊，希望大家都 参 加啦，系咪？因为都系非常之难得，咁啊，我哋阿曾生都即系呕心沥血，屌咁啊，呕咗咁 Q 多年咧，仲有得呕出嚟嘅，咁啊，我唔知咧，即系仲有冇啊？嗱，佢话做完呢镬咧，我又唔做啦，咁啊，但系嗱，咁我话屎忽人咧就系，我做完呢镬就话唔做完啦，吓冇几耐又话喂，我又想搞啲咩？ 或者咁啊，阿宋主委，嗱，你再读一次呢个日期时间。 咁啊，大家留意啦，2016年即系今年嘅11月12日星期六，咁啊夜晚就7:30，麦花臣场馆。咁啊，节目内容头先讲过啦。咁啊，大节目大纲叫咩？出神入化，扬威海外啊，为港争光，突破创新，大天籁同韵，阵容鼎盛，我冇为扬，励志昂扬。啊，咁啊，免费入场嘅 ，OK， 咁就预先要打电话。 活动嘅名称，或者再讲一次啦。 活动名称，咁啊就系全世界中华同盟大行动嘅天下 圍攻。 嗱，咁啊開報我早會貼上去呢個天天南嗰個專業嗰度啦。咁大家見到咧就可以 PM 我或者喺天天南個專業嗰度留低你嘅 contact。 想要劉飛嘅話，除咗 PM 謝工之外咧，就打電話去23951238，23951238，辦公時間咧就有人接聽噶啦。 係，咁呢個亦都會擺喺嗰個 Facebook 度噶，大家可以留心一下 嚇。咁啊，就大家就 劉飛亦都係先到先得嚇。 早啲劉飛啦，因為啲飛咧冇，通常就係呢個時候咧就冇人攞嘅，冚家產就嚟到嗰時咧就個個都撲飛。屌你嗱，等於咧雙十上一次我哋講嗰個餐會啦。初初搞嗰时就话你又赢两三万，我又两三万，加加埋埋，只个得个廿围，屌你，唉，七啊七围啊，惊七啊围啊，你有七围，惊唔爆，结果咧系搞去到八十七围，咁结果最尾都仲要加多围，88围，啊，咁啊，即系呢啲咧就即系通常嚟讲啲屎唔急啊，唔开黑啊，即系我希望大家都急屎啦，即系大家早啲攞定啲飞啦，啲飞都系虽然啊派咁，但系 话矜贵噶， 大家攞咗飞真系要去啊。 咁啊，咁啊，喂，咁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咯，咁啊，多谢两位 曾大曾小曾啊，两位 即系嚟到介绍我哋呢个咁精彩嘅节目，咁啊。嗱，我哋都会喺未来几集咧，我哋仍然继续宣传嘅，咁希望大家咧就能够 讲啦。嗱，我哋台面即系以前我前面冇杯，今日两位大小真嚟到，我哋先有杯水饮。 系啊，嗱，喂，真系讲啦，屌我哋嗱，我哋咁耐咧就未有水饮嘅，屌今日阿曾生嚟到咧就一人一只杯，一人有杯水。 我哋又讲下杯先啦。 好，拜拜，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